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，把排气好好演练，陪你母亲打八圈，为你写下一万诗篇，感觉就像触电，才会对我想念，非常想念。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，相片日记书签，用暖意慢慢浮现。我要用默默的体贴，让你睁开双眼，看清昨夜梦想的上限。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，帮你的爸爸戒烟，帮兄弟姐妹买早点，很炫，生活过得悠闲，对我非常想念，非常想念。